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头湾黑白讲》。今集依然有我杰拉德， 我郑涛嚟，你好， 仲有 又系我啦，神秘老温啊， 系天文地理上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嘅老温啊， 唔系嘛？ 喂，咁啊，喂，好似最近有段新闻又唔知无端端又讲下咩咩利是啊，斗利是都要报税喎， 系啊？ 点啊？啲财经专家应该睇你点睇？ 咁啊，其实咧，其实我有香港有一个朋友咧。好多年前，十幾年前咧，香港咧，佢結婚喎，咁佢同我講翻佢結婚，佢老細同佢話咧，誒、Peter 仔啊，你知唔知？即佢老細佢話，阿 Peter 仔，你知唔知結婚咧，其實你收嘅禮金咧都要同公司報。佢話吓咁嘅咩？係啊，公司基本上香港啲公司嗰啲反貪污嗰啲嘢咧，你超過$500咧收嘅禮金嗰啲嘢，你都有責任同公司報翻你收過幾多錢嘅喎。佢話係啊，佢話係啊，嗰、那個廉政公署有條文咁講嘅，即係如果公司要求你收嘅錢係超過500蚊以上咧，係要報嘅。 即係個叫咩？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幾章、第幾節、第幾條、第幾段咁啊。 咁但係咧， 但係咁樣都好唔得閒啫。係 啊， 五百蚊， 係啊， 人哋私人醒五嚿水嗰啲，咁咪。咁咪報唔完咯， 係啊，嗰啲你老豆老母俾你嘅，或者咩其他行家飲你個餐嗰啲咧，可能收大啲2000蚊、1000蚊 都要 禮金都要報，因為其實基本上係你喺工作上有關係啊嘛。你啲可能你係做採購嘅，人哋咪醒你咯，醒個大大嚿咁，你咪識做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條例就有冇執行同埋。一般性都唔會執行啦， 我覺得呢啲有困難嘅，呢舉證嘅嘢。 我諗啊，特首佢個女佢個仔結婚，佢都唔會報翻俾廉政公署聽啦。 嗰啲隨時可能送層樓嘅喎， 係啊， 你500蚊算 係咩？垃圾， 真係搞笑。 佢哋啊，特首啊，俾個乞衣都500啦。 哦， 係啊，所以其實咧就有啲法例咧係有，但係佢捉唔捉你？ 不過台灣佢話最近係要求咁樣做。 台灣其實佢因為有贈與税呢樣嘢啊，贈與税就係話佢好似話齋有啲係啲關係性啊嗰啲嘢，同埋佢依度係冇依個嘅遺產税嘅，唔係依度有遺產税，香港冇啊嘛，佢驚啲話我將我啲資產轉移啊，所以就贈與你，所以就我贈與都唔得嘅，我送層樓俾你唔可以嘅，起碼都要搭個税， 都要報税， 所以依度就有關有啲香港同我台灣依度唔同。佢第一次聽，咩嚟㗎？贈與税，我送嘢俾人都唔得啊！咁樣，其實就係法律上係唔得，係要你報啫，唔係話。 不過佢贈與税應該台灣，以我所了解咧，應該就係一個金額以上嘅。係。咁譬如好似佢話 單筆金額， 父母親俾子女嘅咧，都有一個固定嘅額嘅贈與嘅額度 幾多？ 你好似係100萬，每年100萬嘅。 哇！每年100萬。 係每年100萬嘅，你唔超過咧？你喺銀行過數俾你仔女咧，就唔使報税嘅。但係你超過100萬以上咧，就要 咁仔女報俾即係孝 一樣，其實都我諗到一樣， 即交易100萬， 係應該係一樣嘅。 我記得單新聞有講話嗰啲咩紅包咩結婚禮金 click click 咧，好似話一年嘅免税係220萬。 哇！ 哦，即係總收入， 即係收入 但係當時你一封收嗰陣時都唔止個數 嗱啊 咩嚟啊？ 馬英九有冇嚟啊？嗰次？ 系咯， 我结婚喺大陆结婚嘅， 我咁样系应该习大大咯， 系咯， 一封都唔止啦。 诶，嗰阵习大大边个嚟噶？嗰阵我哋系伟大嘅江泽民做主席噶嘛？ 咁啊，可能包仲劲， 仲劲， 系咯， 嗰阵时仲劲啊， 识唔到啊？ 嗰阵时咩？唔系话一盒月饼啊，即一个啫，其他全部银纸包住晒。 嗰啲系好似嗰啲贿款嚟噶嘛？好似 嗰啲系赠与啊。 不过咁，我如果讲香港先啦，香港我都有。些少啲經驗嘅，因為啊物業管理公司又有接觸過呢啲啦，貿易公司又有啦。咁嗰時去大陸啲廠咧，講到明話，我只要我幫佢做啲乜乜乜乜咧，佢就俾咗幾多少錢我。佢呢番説話咧，我係即時匯報翻俾我嘅老細知。咁我老細話收照收咯，收咗之後你翻公司咯。即係咁，我咪有咩事我唔使上身啊嘛？呢啲 講到我都有試過，有人同我講話，如果某間鋪卖俾佢，咁就塞1萬蚊，有人卖俾我。 嗰啲分咩佣啊？ 咁我都有我同老细讲嘅。 commission 啊，嗰啲嘅。咁呢啲系好正常嘅。 只要我好多人好似我哋咁会报俾公司，咁另一回事啦。但系我即系照规矩都要咁样做嘅。呢啲我自己都做。 咁物业管理更加多添啦。我做物业管理公司嗰阵，廉政公署啊，几乎个个月都嚟查呢样查嗰样嘅。系啊，总之简单一句啦，嗰啲咁嘅所谓法例咧，系罚嗰啲穷人嘅啫，有钱佬嗰啲边有拉啊？ 有钱佬仲多方法啦。 咪系咯，嗰啲唔好讲啦。总之， 咁我觉得 香港大陆一唔系香港台湾一鬼 一样啊！你只要系华人社会咧，呢啲都走唔甩。 净系法例罚啲控制啲穷人嘅啫。 穷人咧就唔该你哋咧就守法啦， 就读多啲法律啦。 读多啲法律都冇喎，要守法喎， 因为你有钱打官司噶嘛，同人哋 穷人先要守法， 有钱又试佢即系好大镬啊！佢请三十个律师同佢一齐打官司，你都死硬啦。 冇错， 呢啲我哋都读过下法律嘅， 因为呢啲好难避免嘅，即系好似我有阵时去啲即系做生意啦，喺台湾做咗咁多年啦，咁多少少都有呢啲嘅，甚至我以前即系我做又做买手又做 sales 噶嘛。咁买手经手嘅其实好多嘅，即系买原料啊各样咧，即系嗰阵时我老细真系好信我嘅，所以即系随时可能一个月玩下手几千万 过嚟， 好闲嘅，过即系啲货啊入货啊，同啲厂商倾啊，好闲嘅呢啲，咁都有遇过有啲即系会特登闹下你，即系有啲厂商闹下你，喂你下次入多啲呢啲咧，我计平啲咧，我再包个佣俾你咁样。咁样都会 回扣啊！呢个 有，其实呢啲好正常。我觉得华人社会一定走唔甩嘅， 唔止华人 系啊嘛，好多 华人特色， 特色一定有。即系嗰个就唔系华人。 举例，香港有廉政公署，但我哋以前嘅宗主国英国就冇嘅。 哦， 英国人特别为香港人而设嘅呢个机构， 系 啊，唔系话代表英国人冇贪污啊，不过普遍冇咁严重。 咁咧，我即系我讲嗰个 case 唔系话我有收过，我系一毫子都冇收过嘅。讲真，因为讲真句，你俾咗几多啫？三五十万咁样，咁啊想买通我唔系啊嘛？我喺呢间公司，人哋咁睇重我，又咁信我，你除非你三亿我，或者会心动一下嘅。咁三几廿万 可以即刻移民冰岛。 我知道，即系我意思，即系 其实我晚晚都有。 其实我唔系话真系要赚三万咁嘅三亿咁嘅意思，我意思就话你嘅信用、你嘅人格， 系啊， 唔好咁容易俾人哋收买就好。 冇错啦。 咁我嘅做法其实同阿杰达一样嘅，我都同老细讲， 报系啊， 一定报告嘅。其实有几个好处嘅，报告咁老细知道你忠诚度高喎，唔贪喎，系咪先？第二就系、是。咁我攞得其所噶嘛，因为佢既然多一个咁 咗头，咁你就费 用，我点解唔攞翻公司交差？ 系啊， 多个收入都唔错噶，老细都系咁样谂噶。佢攞，攞咗佢先啦，你唔好话佢听，话俾公司听嘅。你当系自己攞都得，咁你到时补翻数冇问题嘅。咁咪大家一家便宜两家赚，我觉得系好嘅。但系主要就系我唔会个人去攞呢啲嘢咯，因为唔值得噶，即系迟早出事嘅，对方又。又有你把柄喎、 啊，到时又督你出嚟嘅。 系啊，你唔听话，出咗事啲货有问题，你唔帮我搞掂佢系嘛？我督你出嚟、嗯，我有晒证据噶。嗱，点样俾时督数钱？ 督咩啊？我都上汇报晒咯，就惊佢啦。 所以咧，就尽量唔好有把柄喺人哋身上咯、嗯。即系我觉得系要小心嘅呢啲，同埋好普遍啊呢啲。 咁讲喺人格嗰度，我提我嘅讲一样嘢啦。因为有阵时我哋做节目或者喺群组嚟宣传，即系有啲人问我边间移民顾问好啊？有啲香港人移民过嚟，我都介绍某一家啦。我依家唔再讲重复先啦，唔好喺度又话我卖广告啦。咁啊，咁好多人都传我话，肯一定有收着数啦。乜，我同你讲咧，如果我收咧，我一定会话俾你听，我有收嘅。 系 就咁简单，有咩啫？又 唔系 我讲咗出嚟又唔犯法，我唔讲反而违法。系我讲咗就唔违法噶咯。咁点解我唔讲啫？如果我有收，重点就系先老温嗰句啊。又唔系俾得多， 系咯，我何必要咁样 你养起我咩？ 我都费事还啦， 费事俾人多个把柄。喂，你几万蚊又话抓我把柄，嗰、那个又有大佬，我日子都仲系好长久。 即系我推介佢哋，觉得佢哋真系做得几好，同埋认认真真咁样咁，即系同一件事 教做啲合法嘢嘅嗰啲。 吓咁，佢哋公司系合法做啲合法嘢，咁我觉得推介佢哋好嘅。咁啊，唔系我有咩利益，咁啊要题外话啦。咁啊，讲翻台湾嗰啲税制咧，其实都好复杂 嘅。都话复杂可以复杂嘅， 非常复杂。 当然系比我唔知啊，香港我又唔系咁了解啦。 香港就因为免税港嘛，好多嘢 好多嘢 免税啊嘛。咁或者你差唔多一年先做一次， 嗯， 卖账，然后就报税。 咩台湾你净系话嗰啲发票嗰啲，每两个月都搞一次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大陆梗系个个月添啊？大陆 你就系去七仔买罐可乐，呢度都已经报税啦，已经有发票有成。香港边度有噶？ 香港免税港，香港澳门都系 即系简单好多，香港 简单好多。 但系我感觉上咧，喺因为我可能台湾即系咁耐啦，做生意居，咁我觉得香港即系台湾报税反而对我嚟讲好简单。佢有咩都報得嘅，你所有嘅支出啊，各樣咧，只要有真憑實據咧，佢都俾你報支出噶啦。咁咧，其實可以造就咗好多嗰啲做生意啲人咧，係唔使點交税，因為你費用夠多。有陣時你譬如出個 trip 去下邊度，咁啊機票食宿包曬咁樣，全部費用抌得落去。咁你或者 本身就應該係作身為一個老細，應該係將自己嘅用嘅錢就擺咗落去公司裏邊。 係， 嗱，我依啲唔係瞞税，依啲喺即系我哋财务嚟讲，系叫话唔应该交一啲不必要嘅税，就唔系瞒税，瞒税系犯法嘅，不必要嘅税项就唔系犯法嘅。 呢个可能叫节税， 系啦， 系啦，有可能嘅。咁当然我哋唔系鼓吹啲犯法嘢啦，当然就系、是、意思就系话呢个你就算，其实我好简单，我讲我话，诶、哎，我屋企可能要买部电话，咁你可以讲佢系用公司用嘅都得噶嘛。咁你报唔报？ 车啊嗰啲， 但有可能系八成嘅时间，你可能讲私人电话，咁点啊？咁都唔报。 公司嗰啲车啊，仲有同啲员工话佢哋包佢哋食三餐或者两餐，都已经系悭好多。 系悭好多。 咁呢个公司福利搞掂。 所以呢个税制，即系我可能惯咗，同埋我会搵会计师 倾咯。系啊， 咁佢就好清楚噶啦，你点样报，点样俾啲钱搞掂噶啦，好快嘅啫。咁我觉得 OK 咯，啲税。当然你话。遗产税啊，赠与税啊，嗰啲唔系商业嘢嘅遗产税，系 遗产税， 系遗产，唔好意思啊，即系呢啲咧就同商业冇关嘅话，我可能就唔系咁清楚，就呢啲要问清楚咯，因为佢有免税额嘅，我记得。 咁讲开啲税咧，最近先发现一样嘢，因为而家我哋都帮啲 group 友或者啲 partner 做网购咧，发现一样好大件事嘅，呢样嘢都要同大家单声嘅，就譬如话你喺 Facebook 卖广告。是要报税的。 卖广告。 卖广告都要报税的。 即是点咩意思啊， 即是你 Facebook 买1000元广告的话，你要俾听过 20%, 你要再俾200元出去俾政府的。 哦。 即 是话我是我私人的 Facebook, 咁我帮个朋友。 公 司。是啊，咁就有 个。个人知啊。 有个嘢摆喺我个网站里 面 卖的。 你在 Facebook 卖广告。 即是登广告。 登广告。哦。 你攞1000元出去卖个广告，你要俾多200元政府嘅呢样嘢。而家同埋咧，税局系咁追翻过往5年嘅税金啊。 哦，咁样。 所以台湾政府都系嗰句啦，佢好中意翻炒噶嘛，吓、秋后算账啊！你唔好谂住过骨啦。而家追翻5年啦，而家令到啲做网购啲过佬头痛。 喂，但系你话2万蚊系20%嚟？ 20%啊，听过20%。 如果卖咗10万广告嘅就系、是。 两万咯， 两皮 系啊！而家好多怨声载道啊，嗰啲 哇，点网购嗰啲登广告啊呢啲， 所以呢、這个又另一个话题啊，引申到网购唔系大家想象咁简单啦、 啊，即系承担费用越嚟越高， 即系成本系唔少噶、做网购，即系我话呢样嘢话晒俾你听。不过咧，因为我都系最近先知嘅，咁而家都同会计师去进一步了解紧。咁啊，希望遲啲可以同大家 share 下啦，或者出年嘅講座再講啦。 唔係，同埋有啲你而家好興做網購噶嘛，而家即係個人個體户啊，又有直播，又咩又賣嘢，有啲又話以前即係部落格啊點樣，我唔知啊，即係 Facebook 又賣嘢，即係好興噶嘛，或者抌上去 Yahoo 嗰啲嗰啲咩咩購物嗰啲咩露天啊嗰啲， 嗰啲拍賣啊， 佢拍賣噶嘛。其實而家政府都開始追緊呢啲税噶咯，即係你嗰啲買賣嘢咧。你走唔甩噶咯，张华真系。以前就冇所谓嘅，因为唔系咁流行或者咁多嘛。而家啲金额有阵时好大噶，有啲好夸张噶，咩东京衣着啊嗰啲咪好出名嘅。 红咗更加追你先啦， 税查都包啊，而家真系。 所以税就一件事啦。咁另外之前咪好多人可能开假发票做假生意，嗰啲更加要注意添啦。追你嘅可能唔系税局一个啊，可能移民署都追埋噶，一查开就。即系呢啲可以睇到台湾政府系咁噶，你唔好谂住今日 过骨 、原来我求其使少少钱啊，攞身份证啊走人啊，翻香港，下次入境我话你好大镬噶，你唔知咋？ 系啊，佢而家慢慢已经修改紧好多追溯期嘅嘢嘅，好多有啲追溯啦，有啲咧又话唔知 以前刑事嗰啲最近先通過啫嘛，就話如果係重犯咧，就冇追訴，即係嗰啲叫做免豁免期啊、 嗯。 即係有啲 追到年底， 追到你 即係 追到一生 死為止啊！ 追七十年嘅 係啊， 嗰啲 以前唔係喎，可能過咗唔知25年就冇咗呢回事噶啦嘛，就你又可以翻嚟台灣噶啦嘛，逃犯嗰啲而家唔係噶，走唔甩。所以你知道呢個地方呢、這個政府就係慢慢會收緊好多啲嘢。 所以就唔好聽信阿邊個邊個講，原來咁 又 簡單單又得喎，咁得喎，咁今日得唔代表聽日都得咯。 係啊，真 係記住呢啲啦。咁啊，咁啊，總結一下就係台灣嘅税制其實就好複雜啦。所以阿老温就報就簡單。 嗯 咁解啫， 咁 但系就 會計師都搞， 會計師搞噶，會計師搞啫，因為其實真係好複雜嘅。咁我哋唔係專業人士啊嘛，係嘛，就交俾專業人士做啦。好啦，咁啊，今日税就講呢度啦，咁下次又講下其他話題啦。 好， 好，拜拜。